共同致力将南海建设为和平合作之海，又强调目前应防止因为举措不当干扰甚至损害两国关系及南海稳定。洛钦表示，菲方愿意同中方加强沟通，共同努力。厄瓜多尔一间监狱发生骚乱，最少12人死亡。内政部长卡里略话，事发监狱位于南部城市昆卡，骚乱在凌晨时分发生，导致最少12名犯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卡里略又话，骚乱是由囚犯帮派不和引发，目前警方及武装部队已经进入监狱维持秩序。厄瓜多尔的监狱系统长期面对在囚人士超出上限以及经费不足等问题，当地去年多次发生监狱骚乱，大约300名犯人死亡。英国运输大臣夏博斯说，虽然全球能源供应面临压力，但是英国不会对能源进行限量配给，政府稍后会公布能源战略。报道说，之前因为成本问题被推迟的扩大核能及风能应用的计划，预计将成为战略的一部分。随着俄乌冲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及供应紧张，部分欧洲国家正转往限量配给能源的方向。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和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非常干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日间炎热。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九龙区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出噶。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出。咁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事故啦，咁呢一段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噶。就是受道路事故影响，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就正常，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富泰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飲食会令你患上高血压、中风及冠心病，食嘢记得少盐少酱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盛苑盛亨阁、大围美田村美智楼、葵涌雍雅轩二座、马鞍山利安村利荣楼、牛池湾平石村黄石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中资成城快测三日，市民陆续收到防疫服务包，使用服务包内的快速抗原测试剂，采样时应注意：一、要阅读说明书并按指示进行测试；二、如用鼻腔拭子，采样前先擤鼻涕；三、要在适当位置采样，并采足够样本。希望大家一起在4月8日至10日连续三日早上做快速抗原测试，如果出现阳性结果，要在24小时内向卫生署网上系统呈报，让染疫人士尽快得到适切的治疗同埋隔离。如有需要协助，可致电18330019。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早日回复正常生活，重振经济，你我一齐出一分力。 婆老婆，我啱啱出咗粮，带你去食餐好嘅，想食咩先？韩式定系日式啊？ 都要都要，仲要食高级嘢。 老婆老婆，我系出咗粮咋，唔系发咗达啊！ 睇你紧张到，政府喺四月七号啊发放新一轮嘅5000蚊消费券，旧年收到消费券嘅市民，只要账户仍然有效，咁就乜都唔使做，就可以透过同一个账户自动收到消费券啦。你睇，拆餐劲嘅资金咪有咯。 系、哦，如果用支付宝香港、WeChat Pay 香港，又或者 Tap and Go 嘅市民，仲可以一次过收到5000蚊嘅消费券，有效期长达7个月，去到10月31号噶。 不过老公啊，冇理由咁傻，同人逼噶、哦，不如而家订定位，过咗复活节之后，疫情进一步受控，政府放宽限聚令，先至用消费券食餐好噶啦。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4月4日新增3709宗确诊，多111名患者死亡。 新一轮首阶段5000蚊消费券星期四起发放。 行政长官选举提名期展开，至本月16日结束。 乌克兰指俄军在布查真杀害平民，俄罗斯否认事件与俄军有关。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星期一嘅朝头早8:10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呢个周末咧都有唔少嘅重要嘅消息啊，包括就系政府宣布启动全民快测呢个计划啦，咁啊呼吁市民喺4月8号至10号，即系嚟紧嘅星期五至星期日啦，一连三日，每日系做一次嘅快速检测噶。咁并且咧，如果你系阳性嘅话咧，就系24小时内系呈报呢啲阳性个案啦。咁就话个计划咧系自愿性，非强。强制期间亦都唔会禁止市民咧系外出嘅咁。今次呢一个嘅全民快测计划咧，亦都唔系话要替代全民检测嘅咁啊。强调就话全民检测咧仍然喺议程之中嘅。点睇今次全民快测呢一个计划咧？讲下你嘅睇法啊！电话系1872311嘅咁。想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喺电话旁边倾下嘅，有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亦都系家庭医生林永和，早晨。 诶、hey, ，早晨啊，大家好。 早晨，林医生，想先讲下头先讲到特首礼拜六提嘅呢一个一连三日做嘅全民快测咁，咁就好强调话唔系要禁足啊，亦都就话唔系强制啲市民一定要呈报嘅咁。点睇呢个做法咧？又对于了解成个香港而家目前嘅疫情嗰度帮到几多咧？ 嗱，咁我諗大家都睇到啦，其實疫情雖然而家係下降到幾千個啦，咁但係即係我哋都預計呢可能都會橫行好一段時間嘅。咁因為我哋最近都睇到啦，上海嘅疫情呢其實佢哋有90%呢係一啲無症狀感染者呢或者輕微症狀呢，咁其實變咗係即係好難去察覺，同埋如果係你無症狀嗰陣時咧，可能係即係好容易唔覺意咁樣會有個隱性傳播俾身邊嘅人咯。咁所以基於咁嘅情況咧，即係其實如果用現行嘅一啲策略咧，咁我相信都好難即係好短時間咧可以壓止個疫情。咁所以如果加一個呢個全民快測咧，我相信咧就。即係應該點都有啲成效嘅，特別係即係如果你話我哋嚟緊咧可能過多十幾日啦，喺4月20号到咧，咁可能希望可以放寬翻一啲經濟活動啊，或者社交距離嘅措施啦，咁亦都係我哋準備會復課啊、考 DSE 啊咁樣，咁呢啲一連串嘅咧，都如果你話喺嚟緊呢個全民快測咧，可以俾到多啲。信息我哋即係係咪真係可以可行去即係如期咁樣去放寬咧？咁呢個係即係好重要嘅一步嚟嘅。咁好啦，咁我哋講個成效係有幾多少？其實要問自己啦，即係市民嗰個參與性啦嚇。咁我哋都知道啦，即係嗱，如果你話我哋。而家派嗰啲物資啦，咁派得好去到所有嘅有關嘅市民啦，咁另外市民又肯做，咁同埋肯做咧就仲要咧做得正確喎，即係可能撩鼻啊、撩喉嚨撩得好啦，咁然之後做得正確之後，仲要去呈報啦，咁跟住咧就隔離啊，或者係一啲治療上啦。如果呢啲咁多個步驟咧，我哋即係。 係有一啲即係每一步咧都絲絲入扣嘅。即係如果你話做得好咧，就係、是、真係可以發揮得即係一個可以話創造一個奇蹟，去即係大大咁去幫到我哋去壓止個疫情。咁好啦，咁不過即係嗱，我哋都明白即係自律同埋。即係如果你話係咪真係可以咁到位咧，各方面嘅服務，咁呢個就係、是、即係我哋即係希望就係大家都出一分力去做到最好啦。嗱，咁我諗就如果你話最理想嘅，我哋係真係做到嘅市民去情報咁樣咧，咁因為都其他配套上咧，譬如我哋都知道醫管局啊，即係嘅服務咧，就算急症室啊、指定診所，其實都開始都即係比較上即係可以接納一啲新嘅工作咧，佢都應付到嘅，因為而家開始放緩咗啦。咁而我哋譬如話追蹤上咧，咁佢都一路部署咧。咁所以話，如果係真係揾到多咗，譬如幾千個至萬幾個一啲新症咧，咁如果我哋係可以跟進得好咧，咁係喺可能一個禮拜到一個週期咧，係可以將個疫情咧再下降多一步，將嗰個即時傳播率再降低佢，因為嚟緊都有好多假期噶嘛，咁我哋如果依家掌握到個信息準確咧，就係好理想。咁好啦，但係如果市民唔報，咁點咧？咁我都希望即係大家都。即係起碼一步就係留喺屋企啊，同埋唔好傳俾即係身邊嘅人咧。咁其實你都可以大大咁幫助到個疫情嘅。咁所以我就話，即係如果你話有機會，譬如連續做三日一個抗原測試咧，其實咧嗰個準確性咧，我覺得都可以話媲美核酸測試嘅。因為就算我哋話病毒量低咧，咁但係連續做三日，好多時咧做到第三日咧，由最初可能冇色或者好淺色咧，咁到第三日咧，應該如果係發緊病咧。就算你好輕症都好咧，都會驗到出嚟嘅。咁所以呢、這個如果大家真係肯即係善用個物資咧，咁其實你揾到之後，就算你係唔情報都好咧，只要你唔好再傳染俾其他人咧，咁我哋即係其他嘅一切嘅一啲準備啊，可能放寬啊，或者小朋友復課啊，咁呢啲咧都好關鍵性，希望大家可以一齊去協作到。 不過就前提都係首先要肯做先咧，一年生。不過我都想另外問一下阿林醫生，頭先你講到就話可能揾到幾千至一萬，呢個係你對呢一個快速測試一年做三日出嚟揾到額外嘅個案嘅一個評估，定係頭先一個例子嚟啦？你自己評估其實揾到幾多咧？ 我估計啫，其實首先我哋有。假設400万人染咗疫啦，咁佢就算有啲冇情報嘅，佢可能都冇需要參加呢次啦嚇。咁變咗有300多万人去做呢個測試咧。咁我哋嗱，而家睇翻每日就即係幾千啦嚇。咁如果你話多嘅，或者肯報或者肯做嘅，咁可能去到幾萬都唔出奇。咁但係如果我話少嘅，咁都起碼我覺得都有幾千至一萬個。咁如果大家係即係將呢可能當中嘅，如果我哋冇做呢個全民快測嘅，可能已經有譬如幾百條一啲隱性傳播鏈喺度嘅。咁但係如果我哋起碼都停咗呢幾百條隱性傳播鏈咧，咁始終對壓止疫情咧點都有啲用嘅。 但另外我就想問一下關於口服藥，因為政府都話會陸續向啲私家醫生咧係免費提供一啲新冠口服藥物嘅。你點睇呢個做法？又預計啲私家醫生係咪都會私家診所嗰啲私家醫生咧都會陸續係即係攞呢啲藥去處方嘅咧？ 嗱，咁即係回應翻，如果頭先我哋話會多咗一啲新症揾到出嚟咧，咁如果多一啲機會去俾市民去方便或者去求診，去揾你相熟嘅私家醫生，或者係即係好快咁可以安排到佢一個診症，咁又盡快去食到藥咧。我哋都知道越快食藥就個效果越理想咧。咁喺配合嚟緊呢個全民檢測或者同埋之後嘅一啲疫情上咧，咁我諗私人醫生個參與係。即係可以加一把力嘅咁而我哋都知道指定診所咧，我都有好多病人，即係其實佢哋而家暫時個工作係應付得到嘅。不過即係一路容後部署咧，其實如果開始個疫情減退咧，因為好多市民都睇緊一啲政府診所一啲慢性疾病，如果佢哋即係都要有一日咧係退役啦。即係回復翻做平時嘅診症咧，咁先至大家生活正常。咁所以有私家醫生嘅參與咧，係即係其實喺而家開始有個協作咧，係需要嘅。好啦，咁點樣安排咧？嗱，咁我其實睇到咧，食衞局都同中醫咧有個遙距嘅診症咧，甚至乎包埋一個免費送藥嘅一個服務。咁佢哋都好似即係個流程上啊，各方面都做得幾理想嘅。咁我相信咧，嗱，其中一個可以考慮咧，就係即係如果你話。我哋係確診者或者家居隔離嘅人士，基本上佢未必話咁方便出街睇醫生咧。咁如果可以用一個遙距診症嘅形式， 咁甚至乎我哋如果係即係因為熟佢嘅病情咧，咁睇翻佢即係以前係有冇一啲慢性疾病啊，或者特別需要用呢個藥啊，同埋可以留意翻佢喺身體個狀況，唔係話開始轉壞，而係適合用藥咧。咁可以考慮用呢個遙距診症咧，又可以盡快，甚至乎送藥都，如果好似中醫個模式可以做埋咧，咁其實我相信咧，如果咁嘅模式咧，第一好多家私家醫生咧都應該好樂意參加嘅。咁好啦，如果做唔到呢個遙距診症咧，咁面對面咧，咁我哋其實好多診所咧係即係其中一個擔心咧，就係嗰個交叉感染啦。譬如我哋可能好多醫生就即係幫手打疫苗啊，咁樣又有其他病人，咁嗰、那個。安排咧，譬如我自己諗咧，就要諗下啲預約時間啦。可能如果預約咗係確診者嘅，咁我就擺埋喺差唔多即係每一個診症最尾嗰段，咁等佢哋唔會有一個重疊嘅一個減少個交叉感染嘅風險啦。咁自己診所亦都要做好啲個交叉感染。咁所以呢啲就睇下醫管局或者係食衞局個安排。咁我哋即係私家醫生，我相信就大家都願意去幫手嘅。只不過即係如果你變咗我哋嗰個局限，你哋冇留意到咧，咁其實可能就好少醫生會參加到咯。 嗯，但攞咗呢啲藥嘅私家醫生會頭先咁講，可能會更加大嘅機會會收一啲嘅新冠病人嘅嘛。對佢哋嚟講風險大咗，佢哋會唔會更加即係咁願意去攞呢啲藥咧？同埋點樣分配啲藥咧？究竟因為你好難預究竟有幾多個嘅新冠病人嚟噶嘛？你預約都可能之前嗰日啫，你唔會話之前嗰日先攞定啲藥噶嘛？又點樣預約呢啲藥？ 我諗如果係頭先講遙距診症嗰個模式係可行咧，咁其實。就即係唔係話太困難嘅，頭先你所講嗰啲，譬如佢甚至話送藥嗰啲，我哋只要用醫健通過系統入到個資料，譬如係變咗就會有人安排去送藥啊，咁同埋診症上嗰個交叉感染亦都唔係話咁大。咁好啦，如果唔係咁樣嘅，咁真係即係要預約嚟睇症啊，要安排呢方面咧，咁就其中可以考慮就係好似訂疫苗嗰個模式咧。咁我哋就即係可以用一啲手機程式咧，就即係好方便咁入啲資料咧就訂藥，咁跟住佢就送貨咁樣咧，咁就好似我哋可以預先譬如話訂住五盒先咯嚇，咁五盒先睇下用曬嘅，可能我哋預個時間，咁佢又會送藥嚟俾我哋診所，因為一般藥都係喺室温儲存就方便嘅。咁但係如果藥物嗰個管制，因為我哋都知道一個特別嘅安排咧。係，即係應該即係佢哋可能覺得係擺喺醫管局嘅藥房係先至妥善咧。咁我哋就要諗下，即係係咪要即係揾病人去攞藥？譬如我哋寫張藥紙俾佢攞藥啊，定係點樣？咁如果係即係當然有呢啲咁樣嘅繁文縟節咧，咁就其實可能就會令到整體個計劃冇咁成功咯。所以我頭先講，如果嗱遙距診症同埋送埋藥到病人手上咧，咁呢個如果係做到咁樣，好似中藥都做到，咁我哋係咪即係呢個口服藥都可以考慮咧？咁希望有關方面可以留意咯。 而家話即係政府都要求啲私家醫生，就算攞到呢啲新冠口服藥，都唔可以向病人收任何費用嘅。點睇呢個做法？同埋我想知道私家醫生除咗話即係譬如向長者或者一啲嘅特別嘅群組係處方藥物之外咧，可唔可以按自己嘅臨床判斷向指引外嘅人係即係發放呢個處方呢個嘅新冠口服藥？ 如果新冠口服藥，我相信就有指定嘅一啲標準，我哋跟進，譬如係未打齊針啊，幾多歲以上啊，咁或者有啲特別嘅風險因素就更加需要啦。同埋有啲禁忌上，譬如話有啲藥係即係孕婦有一隻又用得，有一隻唔用得咁樣咯嚇。咁我哋應該就一定係跟從噶啦。咁至於收費方面，我自己覺得就完全冇問題嘅，因為即係都預咗係即係幫政府去即係加發放呢隻藥。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啊，私家醫生是平時有個診症有個正常的收費，如果他要一些其他舒緩藥物，例如止咳、啊、喉嚨痛、啊、傷風，即那些是輔助性的藥，那就算我們開不開這個新冠的藥呢，其實我們都有一個正常收費呢，我相信尤其是看開的病人呢，其實他都是收回平時那個費用呢，我相信大家講清楚個情況怎樣，應該就沒問題的。只不過我們不會因為有個新冠藥呢就額外再開，即是會收一個費用的。 最後我想問一下，因為之前許樹昌教授都說科學委員會接下來會開會傾打第四針的安排的，你自己怎麼看，是不是有需要呢？或者是哪些人最快要打第四針？打第四針又是不是之前說有一些新的疫苗，是新一代疫苗針對 Omicron 嘅嘛，但係而家有啲病毒又可能又變種咯，到時出咗嚟嘅時候又係咪針對緊日後流行緊嗰只病毒咧？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呢個？ 係，我覺得就其實應該就係非常贊成嘅，因為都睇翻好多第三針，我哋係11月20幾號咧開始第一批人打第三針啦。咁其實到5月咧已經半年，咁我諗即係打完第三針後半年咧，咁都好大可能咧，特別係一啲高危群組啊、長者啊、免疫力弱啊、慢性疾病啊或者醫護人員咧，咁其實佢嗰個抗體可能都係降低到即係比較上即係可能個保護力弱噶啦。咁變咗係差唔多半年嘅時間，我自己覺得就有第四針嘅安排咧，同埋參考翻美國啊好多外國嘅做法，咁都係會即係下一步都會打第四針噶啦。咁至於新疫苗咧，就即係我就暫時都即係未有聽聞啦。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年中嘅時候，其實我哋正正就係希望第五波開始壓止到差唔多，即係清到嘅時候，就希望即係各方面一切恢復翻正常生活嘅時候，如果係把握呢個黃金機會，我哋提升曬所有人，譬如話打齊三針科興、兩針復必泰，甚至乎三針。咁同埋有啲高危群組嘅就都有四針，同埋一路部署落去，再睇翻，希望可以就追翻，就唔好再永遠都係跟喺個疫情之後咯嚇。因為我都睇到英國啊，或者好多地方都有，就算佢哋個反彈情況咧，或者有新變種嘅擔心咧，咁其實我哋暫時都係即係可以做到嘅嘢咧，最理想就係即係都係提升到即係嗰個接種率咧係接近100%，同埋啲即係高風險會容易有重症嘅高危群組，希望佢哋咧盡快我哋有人去外展啊，或者係去學校啊，去可以提升到佢喺呢個黃金時間咧就最高嘅一個接種率咯。 好，唔該曬林永和醫生，啱啱傾過係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成員，亦都係家庭醫生嘅。頭先傾到有關於全民快測，你點睇1872311？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關於點睇呢個全民快測啦，或者一啲採樣嘅方法等等嘅。咁有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医学学院客座副教授焦彦图，早晨。 系，早晨。 早晨，焦彦图，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8号至10号，而家就话即系政府要求啦，一年三日咧，市民可以做呢个快速抗原测试嘅。对了解成个新冠嘅社会感染嘅情况啦，呢个有几大帮助啊？点睇？ 第一我就非常之同意去做呢、這个全民快测嘅。咁、那个原因其实有几个啦，其实个目标咧。最少都有三點。第一咧就係即係佢能夠第一次提供一個全香港市民式嘅一個新冠嘅一個掃描啊，咁就睇即係成香港嘅市民睇下究竟即係有幾多人係中咗招啦，或者係嗰個感染嘅情況啦。其實呢樣嘢對之後嘅呢個防疫嘅政策咧，係可以令到佢哋更加有針對性啊。如果我哋真係做呢個全民嘅核酸測試嘅話咧，咁、那個時機咧可以掌握得更加精準咯。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因為由於佢係因為佢方便啦，成本較低啦，咁同埋佢都的確係能夠揾到啲高傳染性，亦都係即係個高病毒量嘅患者能夠揾到出嚟咧，即係令到佢哋早發現啦，同埋早隔離啦。咁同埋最尾個點咧，就係即係佢係可以令到即係全香港市民都有機會去接觸到呢啲嘅快速測試啦，學習到呢個新嘅技能咧，其實對即係之後可能有第六波、第七波以後嘅日子咧即係去接觸到呢個快速測試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契機咯。 嗯，頭先你提到就話即係同全民檢測都可能喺個時機上有一個嘅準備，其實點樣比較兩者咧？喺個效果上面，喺個時機上面，同埋甚至可能成本用嘅人力物力都唔同啊嘛。譬如你快測就自己咁你即係全民檢測，你就可能有人係採樣，咁有一啲專人去做啦。點樣可以比較兩件事咧？其實 係啊，其實兩件事個性質係好唔同嘅啊。即係全民核酸測試啦，佢嗰個成本係非常之高，因為佢需要專人去操作啦，係咪？然後我哋真係要全香港嘅市民去做，甚至可能要配合禁足啦。咁所以喺個成本上啦，同埋喺對市民嗰、那個即係。騷擾嘅程度上啦，都會係非常之大。咁所以其實你真係冇辦法成日做。咁所以啲專家成日都講啦，你最多就係揀兩個時機，一係就係疫情啱啱爆嗰陣你去做，或者咧係即係差唔多到水尾嗰陣你去盡快將所有嘅傳播鏈切斷。咁所以只能夠做一次嘅，即係而家喺香港情況咁嘅情況。咁但係佢的確個目標就係能夠將嗰個疫情好大可能咁樣去盡快接近清零啦啊。咁但係其實快速測試咧，佢呢個全民快速測試咧，佢冇太大嘅時機上嘅限制，因為佢比較平啊，同埋可以自己做嘛，咁可以靈活啲咯。即係其實喺任何嘅呢個疫情發生嘅時機，都可以去做呢件事，從而去達到一個正面嘅效果。 效果上面嘅比較咧，兩者。 效果上的比較就是，即其實我們沒有預計，即這個快速測試是可以將那個即社區上的所有隱形傳播患者都切斷，因為始終它的準確性是差一點，但是由於它夠便宜夠方便，我們是可以加密來做，即你真的每日都去做，咁你連續做幾日嘅時候呢，你的確係可以將佢嗰個唔準確嗰個缺點呢係大幅度咁樣去彌補，因為就係即係其實大部分嘅患者呢，佢哋嗰個病毒量水平呢都係隨住時間會增加，亦都係非常之大機會係去到一個快速測試都檢測得到嘅水平。 一年做三日已經可以補到，你先話嗰個準確度可能相對低一啲呢個缺點。 是啊，大致上是可以做到这一点。 嗯，咁你预计这一次快测即是一连三日做啦，可以额外找到几多呢啲阳性个案？ 咁呢個就好睇，即係嗰個市民個配合度啦，啊，即係究竟佢會唔會去做呢個快速測試啦，同埋佢如果做咗係陽性，佢究竟會唔會去申報啦？啊，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好保守估計咧，即係其實能夠將市面上揾到嘅，即係而家存在嘅陽性患者咧，即係一半或者以上能夠揾到出嚟咧，我覺得係即係係可以預期咯。 好啊，嗱，先轉頭翻嚟咧，八點半鐘之後咧，再揾你傾多一陣，因為有關於採樣嗰個方法都想揾你解釋一下嘅，好嘛？ 嗯， 好，轉頭翻嚟再傾。啱啱傾過就係香港中文大學生物醫學學院客座副教授蕭賢圖，轉頭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上海市卫健委公布，过去一日新增425宗本土确诊病例，8581宗无症状感染，其中71宗确诊病例是无症状感染者转归，7宗确诊和7920宗无症状感染在隔离管控中发现，其余在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中发现。俄军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走之后，乌克兰检察总长说，在基辅外围发现400几具尸体，正调查俄军是否触犯战争罪行，但有当地民众目睹暴行，情绪过度受刺激，无法作供。在基辅西北的布查镇，市长说有300名居民被杀，俄罗斯否认杀害平民的指控，反之是乌克兰政府为西方传媒制作，已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今日开会讨论。另外，有美国卫星数据公司说，在布查镇一间教堂附近发现一条长45英尺的壕沟，相信是一个万人冢。西方部分国家及组织的领导人指责俄罗斯在乌克兰杀害平民。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指出，总统拜登和官员讨论加重制裁俄罗斯的行动。匈牙利国家选举办公室公布国会选举初步点票结果，执政党称民盟得票领先对手，现任总理欧尔班可望赢得连续第四个总理任期，他已经宣布胜出。58岁的欧尔班今次选举中受到由6个反对党组成的匈牙利团结联盟挑战，在已经点算的超过九成选票当中，称民盟的得票率超过 53%， 反对党组成的联盟得票率大约35%。外界估计执政党在国会199个议席将会取得135席的2/3多数。欧尔班形容取得了大胜，远至月球都可以看到，强调他们捍卫了匈牙利的主权和自由。匈牙利选举法规定国会199席中的106席由个人选区直接选举产生，其余93席由进入国会的政党分配。美国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发生枪击案，至少6个人死亡，9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日凌晨2点多，警方说一名枪手在市中心一间餐厅外面向人群开枪，疑犯之后逃离现场。社交媒体流传的片段显示，案发后有民众在街上奔跑，片段中听到密集的枪声，多架救护车其后到场。有目击者说，一名男性枪手使用自动武器在车内向餐厅的人开了几十枪。当地传媒报道，枪击发生时当地有人打斗，未知两者是否有关联。天气方面，干燥的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日间炎热，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咧，喺九龙区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新清水湾道嘅龙尾咧，就近住顺利村；旧清水湾道嘅车龙咧，就喺德望学校对出噶。咁重复多次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喺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喺德望学校对出。咁另外沙田路咧，由于有道路事故，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就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咧龙尾咧就系比较挤塞，排到过晒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噶，就系去到圆洲角公园。咁再讲一次啦，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事故，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圆洲角公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皮肤科专科医生胡慧福： 其实酒精搓手液对皮肤嗰个刺激咧就较为高一啲，咁所以咧你冇办法洗手嘅情况底下咧，我哋就用酒精搓手液去帮我哋只手消毒啦。但系如果你翻到屋企咧，其实就尽量即系避免用太多酒精搓手液啦，就应该用翻一啲温和嘅碱液啊，温和嘅即系清洁剂啊，或者清水啊，去清洗双手咧就减低刺激到皮肤咯。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2022年4月4日新增3709宗确诊，多111名患者死亡。 新一轮首阶段5000元消费券星期四起发放。 行政长官选举提名期展开，至本月16日结束。 乌克兰指俄军在布查真杀害平民，俄罗斯否认事件与俄军有关。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全民快测个计划啊，讲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1，18723111，政府系希望咧市民可以喺四月八号同十号啦一齐配合做呢个一年三日嘅全民快测嘅咁。继续喺电话旁边咧同资源图倾下，就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学学院客座副教授资源图嘅，早晨。 系早晨。 资源图可唔可以讲下即系以即系全港而家感染咗嘅实际嘅阳性嘅人去？做呢、這、一個一齊做曬呢一個嘅測試都好啦，技術上咧有可能會走漏幾多成嘅人嘅咯。 其實呢個就比較難評估嘅，咁但係即係因為本身快速測試佢嗰個準確度有限制啦，那個病毒量太高係會檢測唔到啦。咁、然後再加上咧，就係、是、因為嗰、那個即係市民嗰個配合度啦，係會帶咗個折扣啦。然後再去到咧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咧，就係即係成個快速測試個準確度咧係完全係比呢、這個係咪能夠做一個準確嘅採樣程序係會絕對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咯，咁所以其實呢幾個因素都會影響到即係嗰個即係所謂真係能夠將呢啲陽性嘅患者揾出嚟嗰個數字。 頭先你話病毒量太低，可能檢測唔到嘛，係嘛？ 係啊，呢個係事實啦。 OK， 另外我想問咧，因為我見衞生防護中心更新咗一個叫快速測試指引，就話即係提啲市民做快測之前咧係輕輕擤個鼻，呢一個係有啲咩作用咧？點解即係之前嗰個做法又有啲咩問題咧？ 我諗輕輕擤個鼻嗰個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是、因為嗰啲病毒量咧，嗰啲病毒咧即係佢好可能喺嗰個鼻腔嘅深處。咁所以由於我哋做呢啲快速測試啦，都係作為一個風險嘅一個平衡啦，就唔會要求嗰個使用者即係將嗰個食指放得太入。咁其實將輕輕擤個鼻咧，就會能夠將嗰啲鼻水咧，就能夠由個深處咧，鼻腔深處、鼻咽嘅深處咧，將佢咧送到去一個即係鼻腔比較前端嘅位置。咁去採樣嗰陣咧，就更加容易去採集到嗰啲病毒咯。咁但係有一點要留意咧，即係如果市民佢本身嗰個鼻腔裏邊有好多鼻涕、有好多鼻水咧，要留意採樣嘅時候咧，唔好用個食指咧去撩得太多呢啲鼻水出嚟，因為其實呢啲快速測試佢之後嗰、那個溶液咧，其實佢冇一個好好嘅化學分解嘅作用。咁咧，其實攞咗太多鼻水咧，反而可能係會影響到嗰個快速測試嗰、那個嗰、那個準確度咯。 即係所以，如果個鼻太多鼻水，反而應該擤乾淨佢先，係咪咁樣咧？ 擤乾淨咗佢先咯。其實嗰啲病毒都會殘留咗喺個內壁嗰度咯。咁然後嗰陣再去用呢個拭子去採樣，就會比較理想咯。 用呢個輕輕擤鼻嘅方法係咪即係會令到可能相對病毒量低都會易啲檢到？可唔可以咁講？定係唔關事？ 可以咁講啊，係啊。即係將個病毒由個深處去到一個容易啲採集到嘅地方。 嗯，整體嚟講，仲有啲咩要注意呢？因為今次都叫大規模，希望大家一齊做呢啲快測嘛，有啲咩要提醒佢哋？ 咁第一就當然就係即係採樣要做得非常之仔細啦。咁即係呢個拭子放得入啲，同埋轉得多個次數，轉得多啲都會係理想啦。咁但係即係都唔能夠即係睇輕，就係撩完之後將佢放入去個溶液嘅時候，都係要比較有耐性啦。即係嗰個生產商嘅指引可能係要轉20次啊，或者可能上下錯20-30次啊。即係至少都要做翻呢個基本嘅動作啦，先至確保採翻嚟嘅病毒係能夠去到個溶液度啦。咁然後最後就係睇翻個結果嘅時候，都一定要跟翻生產商嗰個指示啦。一般就係15分鐘到20分鐘先至去睇呢個結果。咁就係太短同太即係停留太長先睇結果，都係唔準確咯。 有時我發現啲快測嗰啲溶液咧，未必好多啊，即係可能支棒個頭咧就仲長過嗰個溶液浸到個位咧，呢啲有冇問題㗎？咁樣 其實係生產商刻意為之嘅，因為其實我哋要確保嗰個溶液嗰個病毒嘅濃度夠高啊。咁所以如果我俾一大樽嘢，咁雖然你會浸到成支測試嗰個拭子嗰個頭部，咁但係其實由於佢個濃度太低咧，反而係會影響咗你之後嗰個快速測試嘅準確度，因為我哋只能夠放幾滴落去嗰個檢測棒嘅啫嘛。 嗯，所以呢個就冇問題嘅咁， 冇問題。 OK， 另外我想問啦，因為而家係咪話有啲檢測嘅套裝都未必一定係鼻腔拭子為主，有啲係鼻咽嘅呢一個嘅即係測試等有啲咩要處理咧？有啲咩特別注意咧？ 其實鼻咽拭子咧係非常之唔建議係俾一般市民自己用嘅，因為即係其實市民冇足夠嘅訓練啦，其實自己咁樣去採集係有一個風險存在啦，或者更多係因為即係自己驚啦，即係都唔能夠放得太入啦，其實影響咗個效能。咁但係同埋呢啲快速測試，佢如果本身係鼻咽拭子，即係代表佢之前嘅申報嘅數據都可能係淨係適合於鼻咽拭子咯。咁所以即係當嗰個採樣過程做唔到鼻咽拭子嘅深度嘅時候，咁有可能佢個準確度會稍差。 嗯，小朋友咧又喺做嘅時候有冇啲咩特別留意咧？係咪都適合做嘅咧？又 小朋友就正常嚟講都係適合做嘅，即係其實2歲以上2歲到14歲嘅小朋友由家長去代為去採樣都係合適嘅。咁但係即係要留意就係即係。太細嘅小朋友就係、是、即係佢哋可能唔合作啦，可能會係咁周圍喐啦。咁呢個就係、是、即係要揾啲方法氹佢哋，然後就做一個適當採樣啦。咁但係都要留意，就唔能夠篤得太深咯，因為即係佢哋個構造同我哋係唔同啦，佢哋嗰個鼻腔嗰個闊度、深度可能會淺啲啦。咁所以篤得太入，可能會即係篤到流血啊，各樣嘢亦都係即係非常之唔理想咯。 好， 咁要比較小心咯。 好，唔該曬焦燕圖，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就係香港中文大學生物醫學學院客座副教授焦燕圖嘅咁點睇呢一個傳聞一齊做一個快速抗原測試咧，話希望了解香港目前即係新冠病毒嗰個嘅情況。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電話旁邊又請到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有立法會醫療衛生界立法會議員係林志源嘅，早晨。 早晨， 早晨，林志源，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即系特首星期六宣布嘅呢一个一连三日嘅全民快测啦，话唔使做禁足嘅，都冇话强制啲市民咧系要呈报嗰个结果嘅，点睇今次呢个做法啊？ 其實如果佢呈報結果，先至真係叫大家知道社區入邊會有幾多病毒。咁如果佢話又唔使呈報咧，變咗你就真係得個做字啦。咁我都希望今次市民係真係認真去做咗，然之後咧，如果真係陽性嘅咧，都盡快呈報上去衛生署個網站。因為如果係咁咧，我哋就可以知道我哋社區入邊實際上有幾多人係帶有呢個病毒，同埋希望咧。就盡量嚟講，可以係切斷啲傳播鏈啦。譬如係有空間嘅時候就係隔離，或者嚟講喺屋企都要小心隔離啦。咁希望盡量快啲可以壓抑到個病毒嘅傳播啦。 嗯，揾出嘅個案你自己評估點睇？今次呢個全民快測嘅計劃， 其實真係好睇市民嘅積極性。咁因為都個病毒影響我哋前前後後都兩年幾啦。咁三年差唔多，咁變咗大家都真係好攰。咁我諗相信現在嚟講咧，最有效嘅方法就係真係可以盡快壓抑曬成個傳播，咁我哋先至快快脆脆可以咧，即係重啟翻我哋嘅正常生活同埋經濟。所以即係我知道好多市民都好攰，或者會覺得哎呀又整多樣嘢啊，比較上抗拒心會又都唔頂，但係都盡量係配合埋今次即係做咗一個全民嘅。自愿性检测啦，咁都希望真係可以，起码你话唔係100%截断晒所有传播链，都希望大部分可以抽到出嚟啦，咁就会好啲啦。 嗯，我见有立法会议员都提到，可能市民会担心啊，如果真係做咗呢啲快测又阳性又要报嘅话呢，咁就可能会要入住一啲社区隔离设施，咁可能就话因为咁呢，市民未必会配合。譬如立法会议员梁希都有提到类似咁嘅意见嘅。点睇呢？你唔理解市民可能有啲咁嘅心态，又同唔同意呢个讲法呢？ 心态就理解嘅，咁但係即係要知道啦，其实呢个病毒亦都有佢得人驚嘅地方，即係如果係長者染到嘅時候呢，嗰、那個重病率同埋死亡率的確係較高，咁佢都真係高過平時流感好多倍，咁變咗你又唔能夠話太過掉以輕心。如果你話喺屋企隔離，就其實都唔係一個十分之理想同埋有效嘅隔離方法啦。大家都知道，除非屋企比較上大啲，有自己多一個洗手間，否則嚟講，其實好多時都會係接觸到同住嘅其他人士，咁亦都容易係將嗰個病係傳染到俾對方。所以即係如果你真係去隔離，即係唔好用一個太過負面嘅睇法啦，即係實質保護緊自己同埋保護緊自己身邊嘅人嘅。 頭先你提到話，譬如屋企可能真係多個廁所或者多間房，係咪可以容許啲市民就算陽性都留喺屋企，咁就會更加鼓勵到啲人去就算陽性都照呈報啊，更加呈現到成個社會嘅即係感染嘅情況。呢、這個多一個選擇係咪可以考慮？ 其實就過去一段時間就係咁樣做啦，就甚至乎你話冇多個廁所都可能係教你點樣盡量減少嗰個傳播啦。咁當然呢啲都不理想嘅，即係從一個感染控制嘅角度去睇，咁因為你真係感染控制啦。如果個人係好識感染控制，佢係學過，佢係一個護士嚟嘅，咁我唔係太擔心。但否則嚟講咧，其實自己屋企咧，普通市民咧都比較上係好難做到咧，真係唔會話好輕易咁就會傳播到俾其他人。所以始終你隔離係永遠咧最有效方法。咁之前過去一段日子，因為真係冇隔離設施，咁所以就即係盡量教大家減少個傳播，但係見到其實都傳播得好犀利下嘅。好多時聽朋友講都係話，邊個中咗，跟住又幾日後全家都中曬啦。即係大家其實已經做曬好多隔離嘅、好多防疫嘅措施，但係始終都係會中咗，所以唔係容易嘅事情嚟。 有冇啲咩誘因，即係除咗政府講話即係市民公德心啊嗰啲之外，都可以令到市民又願意一齊做，又唔抗拒係呈報自己嗰個陽性結果咧？又 首先就係真係保護到自己家人嘅。第二樣最重要嘅咧，就係即係你攞到佢嗰、那個那個叫做證明啦。咁嘅時候，如果你真係之後有需要話，譬如係一段時間之後先至再打疫苗啊，又或者你係要同老闆講我攞假咧，咁佢嗰個隔離令或者檢疫令咧，就真係比較上係容易做啲。或者嚟講，有時我哋都好難就咁寫得落去。 即係咪真係陽性？咁所以即係呢個從個行政方面其實都有個用處喺處啦。雖然我唔覺得呢個應該係個誘因啦，當然啦。 Okay. 但係即係其實係有個作用喺處嘅。 點睇今次嘅計劃呢？即係如果我跟住去即係做快測啦，咁但係如果陰性呢就唔使呈報嘅。咁對於政府掌握幾多人做咗測即係快測，幾多人係陽性就即係可能正常會報啦，但幾多人陰性就唔會知嘅。去了解整體人口受感染嘅比例嚟講，呢個有幾大幫助呢？唔使呈報陰性。 係差啲，你講得好準確。即係我哋醫生朋友之間都喺度正討論緊呢個問題，即係你冇咗個份母，你得個份子。咁到底有幾多人測呢？即係你話有一千個，咁一千係幾多分之一千呢？你唔知道。咁當然啦，如果你話所有人都要呈報嘅，咁佢個數據一定會係比較準確。但係可能政府考慮嘅就係咁樣做會唔會比較上擾民呢？另外就係佢個系統能夠承載咗你一日有幾百萬人報上去呢？我諗呢個即係從科學數據上一定係做埋好啲嘅，同意嘅。 亦都政府都讲到话，对于日后全民检测可能都有一啲嘅参考价值啦。你自己估计系有几大参考价值喺当中？ 我谂佢想知道你而家社区入边嘅病毒量几大，然之后佢评估咧，如果做一个全民强检咧，佢大概揾到几多人出嚟。如果嗰次真系要强制去譬如隔离嘅话咧，咁佢够唔够设施？咁呢个如果我冇一个底，我都唔知社区入边有几多人，我好难去预算嘅。咁同埋你話即係將來如果再做個全民強檢，即係用核酸檢測嘅話咧，亦都可以考慮係之前大家先做咗個快速。咁如果快速陽性，基本上你上報咗都唔需要再做個核酸啦。咁亦都係可以係即係一個叫做雙軌進行咧，你減少咗一啲陽性人群走落去排隊做核酸，以至到。因為傳播風險係大咗嘅局面啦。 因為我純粹喺度諗，即係譬如你用一個全民強檢用核酸嘅方式，用嘅人手啊，用嘅地方啊，程序上面多好多，咁咪都可能譬如用到啲化驗室啊等等啦。同今次全民快測嚟講，嗰、那個所謂參考係可以係點樣參考咧？呢一方面，譬如人手，頭先講嗰啲物流啊、地方嗰啲，係咪都冇辦法參考到咧？呢啲啊， 完全唔同嘅事嚟。今次你就係淨係派嗰啲物資其實你都發覺相當之要多人手人力物力㗎啦。咁如果你真係做一個正正式式嘅全民核酸檢測，用嗰處就大好多，完全不能同日而語嘅事嚟嘅。我睇唔到話即係有乜嘢好好嘅喺人手調配方面嘅一個參考價值。但係即係嗰度有數得計嘅，大概要幾多人知嘅。 OK， 好啊，唔該曬林志源，同你傾到呢度。 好。 好，啱啱傾過係立法會醫療衛生界議員林哲源，點睇全民快測呢？18723-1，18723-1。另外呢，喺禮拜六開始呢，就已經派呢個市民向市民派呢個嘅防疫服務包。咁包括有啲咩呢？有啲中成藥啊，啲口罩，有啲快速抗原測試嘅套裝啦。呢、這個亦都係同頭先講到話8號至到10號一齊做嗰個全民快測呢係有關係嘅。特首林鄭月娥就話爭取七日內係完成派發嘅，都話星期四起咧會喺全港18區咧係成立90個呢啲派發點，係保留10圍啦，等一啲收唔到服務包嘅市民咧可以去呢啲點嗰度領取啊！你又點睇咧？18723-1，電話旁邊又請嚟一位嘉賓，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鄭永信，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 早晨，鄭永信，點睇今次服務包先講入面嗰啲派發嘅物資先夠唔夠，或者應唔應對到市民嘅需要呢？ 我覺得咧係應對到嘅，因為咧即係不論係檢測包啊，以到啲中成藥啊、口罩都係市民需要啦。咁當然係之前高峰期，如果係可以高個時間咧派得多就更加理想啦。不過始終即係啲檢測包啊嗰啲都係消耗品嚟嘅，其實都亦都唔平嘅。咁所以咧即係派發嚟講，都對於市民嚟講都係一個幫助。 喺呢幾日啦，都開始去派呢啲嘅防疫服務包啦。你自己係咪都負責某一啲區啊？點樣分嘅又係？ 是啊，我自己就當然負責翻我自己九龍西、深水埗同油尖旺。其實過去咧都呢幾日，啲特別其實上個禮拜咧，我哋就大家都花咗兩天嘅時間咧，就盡量出包曬嗰啲防疫包啦。其實都包咗300多萬份噶啦。咁啊，跟住到今個星期，即係啱啱剛過去嘅星期六日咧，就開始派發啦。咁啊，即係好似特首咁講咧，即係其實350萬包咧，其實已經派咗130萬。咁我自己九龍西咧，我估咧都派咗一半以上噶啦。咁啊，主要都係。 分開幾個部分啦，係嗰啲嘅屋邨啦，屋邨就由房署去負責啦，有啲嘅大型屋苑啦，就由翻物業管理局物業管理去負責啦。跟住另外咧，我哋都動員咗好多社區嘅力量啊、團體啊咁樣，跟住就係特別去照顧嗰啲嘅三無大廈、劏房啊咁樣。咁另外咧，都政府亦都有好多部門都落咗嚟一齊派嘅。咁所以即係、我諗整體兩日嘅時間咧，都派咗好大部分噶啦。咁我自己覺得仲有嚟緊兩三天，都希望可以喺呢兩三日派曬派曬佢哋。 听落就进度理想啦，但系派嘅过程中有冇都见到一啲咩困难喺度咧？ 初头嘅时候咧，喺嗰、那个流程都有少少棘嘅，即系可能朝头早可能有啲义工可能要等一啲时间先等到啲嘅外包啊等等咁啊，咁但系后来都经过沟通咗之后都 OK 啦。咁另外咧就系、特别系啲劏房嗰度咧都係比較難啲係去接觸得到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啲三無大廈入邊啲劏房咧，其實可能佢喺門口有個門，跟住入邊可能有好多火喺裏邊，咁有時又唔知道有幾多火，咁對於啲義工嚟講咧，就比較難啲去接觸曬咯。咁我自己去嘅時候咧，可能大概咧都係接觸到一半度嘅啫，咁所以咧就我諗好多都要靠之後喺嗰、那個即係領取站嗰度咧，係希望可以保留十圍咧，係可以幫佢哋攞翻咁樣。 我舉個例，譬如劏房頭先你講嘅情況啦，可能一劏我舉個例，五個嘅咁樣，咁但係你哋未必知道入面真係有五個户喺入面噶嘛？你哋點樣留嗰啲即係之後可以憑卡去領取呢一個嘅服務包嗰啲卡？ 所以係難嘅，咁呢個咧就佢哋通常我哋都會做兩件事啦，一就喺門口嗰度擺張紙，咁裏面張紙咧有個印嘅，即係有個聯絡啦，同埋有嗰個領取嗰包嗰張紙喺度，咁跟住就如果大家可以攞翻嗰張紙，就去到嗰個社區中心度攞啦。另外喺門口大堂咧都會張貼嘅，咁當然未必可能咧真係做到每一户都有嘅，咁所以我哋都同特區政府講啦，都希望呢一個係盡量寬鬆啦，即係咧唔好話啊原來佢收唔到，跟住佢落到樓下去攞嘅時候咧就又唔俾佢咁樣，咁呢個就理想啦，但系我而家现阶段知道咧，政府都系比较宽松啲嘅，即系只要你攞翻身份证落去登记咧，都系可以攞得到嘅。咁呢个第一咯，第二咧，我觉得都要留意一下嘅，因为头先都有讲到咧话嗰啲可能喺劏房嘅派发嘅量唔系咁多啊，咁我都有担心咧，嚟紧佢可能由下个礼拜四开始就会派啦，即系今个礼拜四开始就会可以喺啲唔同嘅社区点嗰度派啦。咁我都唔希望咧，即系希望政府都可以增加足够嘅人手咧，就唔希望咧系导致可能要排好耐队啊，或者等轮候时间好长啊咁样。 讲到礼拜四派喺十八区有90个派发点啦，你了解系咪都系咁？同埋我想知点解要去到礼拜四嘅？因为嗱，你譬如礼拜六开始派七日嘅话，系派到礼拜五噶，咁我系咪去到礼拜五都冇人嚟派啦？咁我知啊，真系冇人咯，咁我先至去翻呢啲嘅点嗰度拎咧，系咪咁样运作嘅咧？ 其实咧，我哋都建议睇下可唔可以再会早少少嘅，但系可能政府佢有啲流程啦吓，咁但系咧，即系其实都要配合翻个时间嘅，因为嗱，如果特区政府又希望我哋就全民做检测啦，咁都系下个礼拜嘅事嚟嘅，咁你可能中间有个转接期，咁所以如果可以早少少俾到佢哋攞到咧，都会好啲嘅，因为其实咧，我哋所谓嘅洗楼咧，都系洗一次嘅，未必可以洗到两三次，所以好多嘅劏房户咧，其实而家现阶段咧，可能佢都未收到得到。咁所以睇呢个政府可唔可以再前少少做开始到派啦，又或者可以早啲完成啊咁 样。因为如果你礼拜四先开始保留十围，系如果啲人即系譬如头先劏房嗰啲系要凭卡或者自己再去拎嘅，咁你礼拜五至日就系呢一个全民快测，话希望大家一齐参加噶嘛。一日嘅时间你自己估计呢一啲嘅保留十围嘅站会唔会同一时间可能一日有好多人去拎，一日又够唔够？大家拎完之后，第二日开始系一齐参加呢一个快测咧？ 所以我自己觉得系呢个时间要揸紧啦，因为我自己都计过条数嘅。因为你而家譬如好似深水埗为例，可能我哋得九个嘅派发点，咁我哋而家当我哋派咗一半到以上啦，咁我哋都可能仲有10万份，或者8万份咧嘅检测方未派嘅。咁其实你短短几日里边咧，可能每一个站要每日要去应付3000到5000个单位都唔顶嘅。咁所以咧，即究竟系咪容纳得到咁即系够唔够足够嘅人手去处理？呢、這个我会有关注咯。所以头先你讲得啱嘅，我哋而家都希望特区政府系可以早少少派，同埋将个时间咧系再拉长啲，可能早啲同夜啲收，咁等到啲市民都可以方便啲去攞咯。 据你所知，而家个90个派发点咧，十八区我谂除开就每区5个啦。但你话深水埗已经9个，点样分嘅呢个？ 咁我諗都係按各區嗰、那個即係派發嗰個情況咧，因為可能我哋深水埗咧會比較多啲舊樓嘅同埋劏房，咁可能嗰啲派發點會比較多啲啦，咁樣咯。咁就油尖旺都係啦。咁但係其他區我就唔係好清楚啦。 整體嚟講啦，即係而家8号至10号就話，即係政府希望啲市民可以一齊做呢、這個快速測試啦。咁24小時去呈報呢個陽性結果啦，亦都話係自愿啦。對於去了解成個香港嘅疫情， 你覺得有幾大幫助呢？ 咁我哋梗係希望大家盡量去做啦，因為呢個都係應對可能我哋而家雖然第五波疫情都叫做稍稍回落，咁但係其實都有一個多啲嘅資訊啊，知道嗰個整體嘅情況係點樣咧，都係好嘅。咁過去亦都有個情況，就係可能有啲嘅基層嘅市民，佢可能因為佢覺得啊檢測包可能都要一啲嘅價錢，佢唔捨得去買咁樣。咁而家我自己政府都派咗啦，咁都希望大家一齊做啦，因為始終嗰個社會而家慢慢逐步開放嘅話咧，咁都會有嗰、那個社會流動，咁呢個都要留意嘅。咁我哋都希望佢哋即係大家一齊可以做呢個檢測咯。咁當然你話而家呢個唔係強制嘅，咁當然唔係最理想啦。咁但係做最基本，我哋做咗一次先，跟住再睇下個數字咯。 有冇話呢段時間啲義工上去派物資嘅時候都譬如有啲長者話唔識用快測啊，同埋之前好似咪話透過啲義工都可能睇下有冇需要上門打針嗰啲咧，有冇聽到個情況係點？ 會有嘅，因為咧始終有啲長者咧，佢哋都過去可能唔係好多時候會自己做過嘅，咁所以其實我聽到政府都有講到啦，佢話嚟緊呢幾日咧都會做多啲宣傳教育啦，教市民點樣去做呢啲快速檢測啦。我覺得應該再大力啲去推動啦，因為始終都係好大部分人嘅未做嘅。咁我頭先都講到，都好多義工上門嘅時候咧，都會遇到啲查詢嘅，可能話檢測包嗰啲，因為你都知道好詳細好多字啦，咁可能佢未必係好清楚啊咁樣。咁所以呢個都希望可以做翻多啲功夫。 頭先我話係咪話之前即係好似有提過話啊？呢啲上門做嘅義工都可能幫手做埋啲幫手登記，或者了解一下邊啲住户係嚟緊想上門打針，有冇做埋呢個工作㗎？今次 今次就做唔到嘅，因為其實今次我哋都比較好急啦，即係因為你要講緊我哋要應付成300多万嘅全港嘅每一個檢測包，咁我哋都係盡量咧係盡快派到上去嘅。咁所以你話所以可以登記啊，可以傾到好詳細啊，咁都未必做得到啦。但我覺得今次咧都係一個好嘅經驗咧，證明到我哋個社區動員力咧係好足夠嘅，因為其實今次動員咗好多好多義工啊，就係咁簡單講，我自己喺個區度可能都2000人咁樣喺度幫緊手做呢啲嘅派送嘅服務，所以其實我哋個社區動員力咧今次係好足夠嘅。咁我都希望特區政府咧可以參考到今次嘅經驗之下咧，即係究竟我哋日後仲有啲咩大型嘅行動嘅時候咧，都可以透過呢啲社區力量咧係一齊去做嘅，一齊幫手。 Okay.好啊，唔该晒郑永信，多谢你，同你倾到呢个先。好，啱啱倾过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郑永信，1872311。 出嘅各项措施，办公室并冇其他补充。至于同样被视为热门人选嘅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就会出任选委会总召集人。星岛日报报道。 信報報導，政府將會在嚟緊嘅星期四向大約630万名合資格市民派發每人5000元嘅第一輪電子消費券，使用期長達7个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消費券使用期限長，市民無需急於化費。去年已經成功登記消費券嘅市民，星期四會陸續收到相關手機短信或者應用程式推送通知。使用支付寶香港 Tap and Go 拍住相或者 WeChat Pay HK， 當日會收到一張有效期去到10月31日，金額5000元嘅消費券。如果用八達通收取，就會分兩期發放。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衛生署在上個月1日開始在富山公眾殮房旁邊加設了61个冷凍櫃，暫時安放遺體。有家屬等待近1个月才見到先人的最後一面，遺體已經發黑和出現屍斑。有殯儀館負責人說，現在需時1.5至2个月才可以完成殯葬流程。有7至8成遺體在出殯時候因為嚴重腐爛無法穿衣化妝。衛生署發言人說，一直努力增加每一日辨認遺體數目，由最初每日幾十個增加至3月28日開始每日200個，預計可以在今個月初完成所有遺體辨認程序。明報報道。 《東方日報》報導，第五波疫情漸漸緩和，踏進四月的跌幅更加顯著。昨日新增3709人染疫個案，最近一個半月以來首度跌穿4000宗，亦都較早一日少大約770宗。港府星期五起進行3日全民快速檢測，衛生防護中心更新快速檢測的正確方法。醫管局亦都陸續向私家醫生派送新冠口服藥，先支援高風險的確診病人。《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 新冠疫情期间，港人无法外游，纷纷涌到郊外行山和露营。环保团体绿色地球最近调查发现，超过三成的山径垃圾来自湿纸巾、纸巾和它的包装袋，较19年同类型调查上升近一倍，更加是出现连绵几十米长满布纸巾的情况。相信部分属于游人小便之后留低。呼吁以毛巾、消毒搓手液替代干湿纸巾，并且谨记自己垃圾自己带走。信报报道， 明报报道，明报接获投诉，指汇丰银行在招聘网站要求职位申请者填写个人性取向、是否跨性别人士等资料。投诉人质疑有关资料和工作能力或者职务有什么关系。汇丰发言人表示，相关数据只是用作统计，和招聘准则无关，亦都有严谨程序处理应征者的个人资料。明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今个月7号开始，市民将会收到新一期电子消费券5000元，对于舒缓疫下市民压力，刺激零售消费市场会有一定效果。不过社评指，只有尽快战胜疫情才是维护经济发展和市民生计的最有效方法。只有在动态清零环境下，消费券才能够用得安全、用得开心，刺激经济的效果才能够持久。大公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政府官员一边叫市民尽量减少外出，不要群聚，一边又派消费券鼓励消费，自相矛盾。政论话，振兴经济措施都是希望做到及时雨，尽快可以起到预期作用，而不是等到失救才开始发挥功效。政论认为，最直接振兴经济救市就是尽快撤销多重禁令，让店铺重开，市民开心按自己的喜好消费。东方日报政论。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防疫服务包预计在日内将会能够派到全港市民手上。政府鼓励市民8号到10号一连三日用快速测试检测，阳性结果需要呈报。社评说，政府要做好解说工作，并且完善对阳性感染者的配套服务。市民亦都要响应政府呼吁做检测，并且将阳性个案上报，为稳控第五波疫情出一分力。文汇报社评。 商报时评，确诊个案近期连续多日下跌，但疫情依然严峻，远未到可以松懈的时候，政府应该找紧时间梳理并优化防控措施，做好抗疫资源的调配和发放，一鼓作气达成稳控疫情的目标，促进社会经济复常。时评说，全社会都要克服抗疫疲劳和侥幸心理，坚持到底，才能够取得疫情防控战的最终胜利。商报时评。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宗道路事故啦。喺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因为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车龙排到第一城对出。沙沥公路嗰边咧，龙尾去到汽水厂。重复多次咧，就系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因为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车龙排到第一城对出。沙沥公路嗰边咧，车龙就去到汽水厂。咁至于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了两分钟左右，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新清水湾道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就是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的意外啱啱清理了无奈，车龙排到新清水湾道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市民要拎呢啲消費券，頭先講到唔同嘅平台啦，拎嘅方法同埋係點樣啦？其中八達通又可以喺邊度拎？係咪要拍卡啊？等等，同大家講一講先呢個 好啊，就正如頭先阿主持人你咁講嘅，我哋喺嚟緊星期四，四月七號咧就會向大概630万個合資格市民咧就發放第一階段嘅消費券嘅。咁如果係透過支付寶香港啦、Tap and Go 拍住相或者係 WeChat Pay Hong Kong 呢三個電子錢包去領消費券嘅市民咧，咁喺四月七號嗰度咧就自動嗰張5000蚊有效期去到10月31日嘅消費券咧，就自動係落去個帳户度嘅。咁即係佢其實咩都唔使做，咁佢要用嘅時候開咗佢個帳户去使用就得㗎啦。咁如果係透過八達通卡去收消費券嘅市民咧，就分兩期嘅。咁先喺四月七號咧，我哋就會發放4000蚊嘅消費券先啦。咁市民就好似上年一樣嘅，佢可以去到啲公共交通費用補貼領取站，即係我哋俗稱嘅藍機仔啦，或者係指定嘅便利店同埋超級市場啦，或者係八達通嘅服務站，或者係透過八達通嘅手機應用程式咧，都可以喺用之前就拍卡去領取。咁只要佢喺5月至到10月期間，佢嗰個合資格使費，即係適用於消費券嘅使費啦，係用到4000蚊咧，咁跟住佢喺下一個月嘅16日就會去攞到最嬲尾嗰1000蚊嘅消費券。咁簡單嚟講，即係話最快佢5月尾之前用完4000蚊，佢就可以6月16日咧就攞到1000蚊嘅消費券。最遲10月底10月31日之前用完咧，就11月16日咧就可以去攞。咁喺度我想特別提兩點啦。第一咧就係頭先都聽到我哋嗰個使用日期今次咧係長嘅，咁去到10月31日都成7个月啦。咁所以市民喺4月7日發放咗之後咧，其實就唔需要好心急咧，就即刻頭嗰兩日即刻外出啦。因為始終咧而家疫情個情況係好轉，咁但係咧都係仲係嚴峻嘅。咁大家都係喺我諗係抗疫係最緊要啦，都係喺抗疫防疫保護自己嘅情形底下咧，就去運用呢個消費券啦。咁第二咧就係八達通嘅用八達通嘅朋友咧，就多一個程序，你用之前要先拍卡。咁但係都係嘅，唔需要4月7日咧就即刻好心急咧就出去拍卡。個原因就係其實我哋嗰個券係發咗落去嘅，咁我哋其實嗰日咧發咗之後都會出個手機短信咧通知市民話我哋你嗰個券係可以攞㗎啦咁樣。咁所以唔使擔心話我唔快啲出去領咧就好似冇咗咁，唔會嘅。咁我哋已經話咗俾你聽發咗出去。咁而領嘅時候咧，頭先都有講咧，我哋有唔同嘅地點。咁今次我都想特別推介咧嗰個手機應用程式啊，因為咧其實就唔需要，因為有之前我都聽到有市民誤會咧，就以為你要將你嘅八達通卡登記咗落去你嗰個應用程式，你先用到。其實唔係嘅，你只要就算你身邊嘅親人朋友喺個手機就下載咗呢個八達通手機應用程式，你唔需要登記你嗰張消費嗰張八達通卡嘅，你都可以好似一個流動藍機咁咧，你去拍咧就攞到噶啦。只不過如果你登記咗，你係可以讀取多啲資料。咁調轉你就咁拍咧，其實佢攞唔到你啲資料。咁你所以可以用嗰個拍咧，就唔使出街添噶。 即係下載咗嗰個應用程式就可以用一個係咪掃描嘅方式嚟點樣嘅？掃 佢係其實會開著，其實佢同時你可以拍卡攞到消費券，亦都可以拍卡攞到你每個月嗰啲交通補貼嘅。咁佢會有個掣叫你撳你攞，跟住你後邊如果係啲 NFC 功能咧，你拍拍咁嘟一聲咁就拍到噶啦。 OK， 我想知咧，譬如因為八達通分兩期啦，話第一期要用曬4000蚊，跟住先可以攞到第二期，即係餘額嗰1000蚊，係咪即係話用曬4000蚊之後都要做個動作，就係拍卡，或者頭先你話用電話去拍一次咁？ 係冇錯，因為其實呢個就係八達通卡同其他電子錢包嗰個技術有啲唔同啊。咁因為電子錢包就係你落咗去就直接落咗你個帳户，呢、這個咧我哋落咗去咧，佢其實係因為頭先都有講過，佢有唔同嘅渠道俾你拍啊嘛。其實係落曬佢啲系統度咧，呢張卡就有呢、這個消費券嘅，但係佢要去拍先至可以將嗰個額咧落咗去你個你個八達通卡嗰個儲值額度咯。 今次八達通話分兩期啦，第一期係4000蚊啦，大家都有個疑惑，雖然都解釋過噶啦，即係八達通嗰個儲值上下得3000嘅喎，咁點處理咧？點樣可以攞到4000蚊咧？這個都同市民再解一下呢、這個 好啊，因為八達通嗰個儲值限額就係上限就係3000啦。咁其實同上次一樣嘅啦，雖然上次我哋就係每次發2000啦，即係兩期2000。咁但係其實有啲朋友我都知道咧，佢嗰個八達通卡咧嗰、那個原本嗰個額咧可能都多嘅，可能超過1000。咁都可能唔係一次過就攞到。咁今次一樣嘅，其實我哋係發咗4000蚊落去啦。咁你睇住你嘅餘額，咁只要你嘅餘額一低過3000咧，其實你一拍佢就會填滿去到3000，一路填滿去到3000，直至你攞曬你嗰4000蚊個消費券為止嘅。 吓咁同埋记录都清楚嘅，都可以去个网站啦，或者八达通嗰个应用程式啦，或者系佢热线咧，都完全咧可以清楚睇得到晒咧，你每次啊攞咗几多你会唔会系话啊最后我会唔会系冇咗4000蚊？只要你系喺今年年底12月31号之前咧，系去拍卡领咧，就一定唔会冇咗嘅。 OK， 嗱之前就话3月25号嘅一个限期嘅，就系话如果你嗰、那个支付工具嗰个账户失效啊，咁就要即系再登记过啦，申请登记过啦。呢一啲市民系咪做晒登记就可以如期4月7号可以拎到呢笔钱嘅第一笔嘅消费券嘅？ 嗯，冇錯，我哋喺星期四發放嗰630万人度咧，其實裏面大概有103000嘅位市民咧，就係、是、做咗佢嗰個帳户嘅更新嘅。咁大部分都係八達通卡嘅市民啦，佢一係就遺失咗佢張卡啦，或者係將張卡咧係交翻咗去八達通公司啊。咁所以佢都係要用登記個另外一張八達通卡咧去領今次嘅消費券。咁呢啲市民就已經係更新咗啦，咁就趕及咗四月七號可以收到個消費券㗎啦。咁另外有啲市民話可能我哋過咗25号其實都收到一啲申請，又或者之後唔小心又唔見咗啦咁樣，咁其實都仲係可以咧去更新嘅，去補領翻。咁但當然收到個時間，因為處理都要時間啦。咁收到個時間就當然係會遲咗啦。咁但一樣都可以透過攞個申請表格啦，即係喺我哋個網站度下載，或者係打我哋熱線，係透過郵寄啊、電郵、傳真去攞啦，或者如果係八達通嘅用八達通嘅朋友咧，亦都繼續可以喺我哋嘅網站度有個連結咧，喺網上度做一個更新嘅。不過都係特別提，因為我哋發現到都好多八達通用八達通嘅市民咧，係唔見咗張八達通卡啊。咁其實我哋都提係小心啲保存呢個八達通卡，因為真係財物嚟嘅。因為如果你失效咧，咁你領翻我都係保領，你遲啲領啫，短啲時間用啫。咁但係如果你係遺失咗咧，因為我哋4月7号係會跟翻你本身嘅記錄咧，我唔知道你係咪遺失咗噶嘛，就會發咗落去嘅張券。咁如果真係俾人執咗咧，有機會係用咗你嗰啲消費券，咁係會有損失嘅。 咁有一個情況，頭先就係話譬如過咗25号，甚至可能7号之後先至再重新登記過，因為各種原因，可能係唔見得八達通，或者嗰個帳户失效等等，係會幾時再可以攞得翻呢一筆消費券咧？ 如果是那三個電子錢包呢，個彈性大啲嘅，因為我諗大概由你第二個申請啦，咁跟住處理啦，咁如果你係成功嘅話呢，一個兩個禮拜內呢都可以補發返嗰個消費券俾你嘅。咁但如果係八達通呢，因為佢嗰、那個程序嗰個問題同埋佢個系統嘅問題，咁佢就會由譬如你4月7號未能夠攞到呢，下一次就會係5月1号，咁之後佢大概一個月佢都可以做到兩次，即可能你1号之後呢，可能兩個禮拜到之後咧，又會再發一次，跟住就要下個月嘅1号，咁就會係咁樣安排咯。 嗱，我見到今次頭先你都講咗，即係希望市民唔使話係好急住，即刻要攞個消費券，亦都話因為疫情都唔使話好急出嚟消費等等。咁但係亦都話今次呢筆錢咧，這個消費券咧，希望有個正面嘅效應，去增加啲商户生意。使用期長咗，你預計啲市民係咪真係唔會咁快使曬啲錢咧？你自己預計係點咧？咁另外，因為有啲譬如商界都提到，就立法會議員都亦都提到，就係話啊，其實本身啲市民都可能用啲錢咧，係買一啲嘅防疫用品啊、日用品啊，咁只係用消費券去埋單啫。所謂振興市道嗰個説法咧，或者增加商户嘅生意嗰個説法咧，其實會唔會都係側埋一邊，只係啲日用品啊、一啲防疫用品啊咁？點睇呢個講法咧？ 其實我哋今次新一輪嘅消費券計劃咧，同上年推個消費券計劃咧有啲唔同嘅。你見到我哋今次係分兩個階段嘅。咁點解我哋要分兩個階段呢？其實我哋第一個階段咧，我哋就係想四月咧係盡快發俾市民。其實我哋係因為見到咧喺疫情底下咧，有唔少個市民咧都面對一定嘅經濟壓力。我哋希望早啲發個消費券咧，係對佢哋有啲幫助。咁所以你話啊，嗰啲市民可能係用喺防疫物資或者日常用品，這個係同我哋個原意係一致嘅。咁我哋定長啲咧，就係、如果啲市民佢係唔需要咁急需，佢都係平時消費，咁我哋就特登定個使用日期長啲啦，咁市民就有彈性啲。咁你可以之後，因為我哋都相信咧，其實最緊要係嗰個疫情受控咧。當個疫情穩定落嚟咧，大家嘅日常生活同埋經濟活動就可以恢復啦。咁到時其實商户、商場或者係我啲營辦商咧，一定係會再提供多啲嘅優惠咧，係鼓勵翻嗰個消費氣氛。這個咧就會似翻我哋上年推個消費券計劃啦。同埋我哋第二階段咧，我哋都係想喺疫情穩定底下咧，係帶動翻個消費氣氛，係幫 幫個經濟復甦，那個就是我們睇翻上年嘅經驗是想做的嘢。咁所以同上年唔係好一樣，我哋今次係想多一個目的，係想幫到一啲市民啊。 即係會唔會第二期先主力係刺激消費，第一期就係主力係幫市民，係咪咁樣分嘅嗰個作用？ 我覺得是兩樣嘢。第一階段呢，我覺得都不是不可以並存的，因為我們那個使用時間長嘛。我覺得第一階段呢跟我們上年或者跟第二階段呢事實上是有一樣不同，就是為什麼我們疫情未受控，大家出行都還可能是有限制的時候呢就會推呢，就是剛才說了，因為有些市民都還是有很多洗費啦，在疫情底下都是辛苦的，那我們希望幫到少少手啦。但是其他市民，有些市民說我不需要，那我都看住疫情，我唔會出去增加感染風險啦，我再等。咁唔緊要，我哋嗰個時間長啊嘛。咁你到後嚟當大家又可以出去嘅時候，咁一樣都係做到嗰個刺激消費啊，帶動翻啊，同幫到商户嗰個作用都仲喺度。咁所以兩樣嘢又冇抵觸嘅。咁我哋反而係想多啲彈性，市民跟翻自己嘅需要去用嗰個消費券， okay. 最緊係幫到佢哋咯。 我見譬如酒吧業啦，疫情之下佢哋都係要停業啦。而家根據嗰個復業路線圖，可能都要廿一號第一階段都未到佢哋份，可能第二階段先至復業啦。咁我見到業界人士就擔心就係話啊，呢段時間去到廿一號之後都仲未得，到佢哋開翻嘅時候，可能啲市民都用曬啲消費券啦，幫呢一啲嘅企業嚟講未必太幫到手，因為譬如你話政策上面可能影響呢一啲嘅行業都比較多啲咁啊，但係消費券嘅幫助又未必好針對性話最幫到呢班人。點睇業界呢咁嘅諗法咧？ 這個是可以理解的，咁但係都係因為喺防疫抗疫底下，咁大家又唔會唔同意咧。其實我哋由四月廿一號開始個策略就係分階段去恢復啦。咁實在都係想逐步逐步小心去做咧，就唔希望疫情反彈。咁其實先唔會前功盡廢啊嘛，係嘛？咁大家都係想快啲疫情受控就恢復翻啦。咁我諗係到睇住個疫情啦，咁商户可以提供優惠。咁到第二階段，其實我哋如果疫情係可以嘅話，咁我哋到年中到推第二階段咧，我哋都會係叫緊啲營辦商幫手去諗一諗咧，對啲喺疫情底下特別受影響嘅商户，會唔會可以特別同佢哋做一啲推廣咧，係鼓勵多啲人喺嗰度用消費券，等佢哋能夠更加受惠於個計劃。呢啲我哋都諗緊嘅。 OK， 暫時有冇見到話，因為網上好似話有啲消費券套現啊，有啲咁嘅貼文去叫人做嘅，有冇留意到呢啲情況啊？你哋 有啊，我都有睇到啲報道，不過都係咁講啦。其實上年如果你記得我哋八月開始發嘅時候咧，都有呢啲，後嚟都冇曬。一咧就係我哋嘅營辦商而家好有經驗啦，咁係會去真係睇住佢嗰啲商户咧，有冇合謀啊，詐騙。如果係咧，我哋真係會俾執法部門跟進。咁另外營辦商咧都會睇自己會去巡查，睇住嗰啲消費嘅模式啦，或者係有投訴都會睇嘅。咁我哋都有一啲商户因為咁咧，可能係會停咗佢，直頭唔俾去用嗰個電子支付嘅。咁同埋我哋會通知曬其他相關嘅電子支付都會採取類似的行動，咁我見後嚟都冇乜呢啲啦。咁另外我見到網上有啲個人嗰啲咧，都係要提醒大家小心啦。因為我見到就話係攞個電子錢包裏邊嗰個帳户，因為裏邊都真係有你自己嘅私人資料，最少有個電話啦。咁所以呢個大家要好小心保護自己個人資料。同埋我消費券用途咁廣咧，其實真係實在係唔需要所謂套現。你連埋其他優惠咧，咁上年大家嘅經驗都知道，你用最後嗰個價值係遠超於嗰個券額噶嘛。咁所以真係唔需要去冒險去所謂做呢啲咁嘅套現行為咯。 半分鐘到啫，我想知話第二階段而家係咪話可能會加入其他平台，個進度係點樣？ 我哋而家咧就係見緊啲有興趣嘅承辦商嘅，睇緊佢哋啲建議。咁如果我哋已經係揀選咗，我哋就會盡快公布噶啦。 OK， 好啊，唔該曬，黃可玲，同你傾到呢一度先。 唔該曬。 好，拜拜。啱啱傾過咧，就係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黃可玲。嗱，對於呢個第一階段5000蚊消費券，而家話四月七號啊，今個禮拜四咧就發放俾合資格630萬嘅市民啦，630萬名嘅市民啦。你又點睇？1872311，1872311，轉頭翻嚟嘅。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昼9: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 俄军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走之后，乌克兰检察总长话，在基辅外围发现400多具尸体，正调查俄军是否触犯战争罪行。但有当地民众目睹暴行，情绪过度受刺激，无法作工。在基辅西北的布查镇，市长话有300名居民被杀。俄罗斯否认杀害平民的指控，反指是乌克兰政府为西方传媒制作，已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今日开会讨论。另外有美国卫星数据公司说，在布查镇一间教堂附近发现一条长45英尺的壕沟，相信是一个万人冢。西方部分国家及组织的领导人指责俄罗斯在乌克兰杀害平民。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指出，总统拜登和官员讨论加重制裁俄罗斯的行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就《泰晤士报》说，中方对乌克兰实施网络攻击批评纯属一派胡言，不足为信。发言人指出，《泰晤士报》一段时间以来的涉华报道存在大量失实，刻意歪曲甚至造谣抹黑，这个是严重违反新闻职业道德和误导读者。发言人重申，中国始终是世界上维护和平的力量，中方一贯维护和平，反对战争，根据事情是非曲直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独立自主地确定政策立场。中方提出解决乌克兰危机，当务之急是各方要一起推动当事方对话谈判，尽快实现停火止战，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长远之道要摒弃冷战思维，不搞集团对抗，通过谈判真正形成平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欧洲大陆的长治久安。中方绝不接受任何外来胁迫或者压力，坚决反对任何针对中国的猜忌或无端指责。上海市卫健委公布，过去一日新增425宗本土确诊病例，8581宗无症状感染，其中71宗确诊病例是无症状感染者转归，7宗确诊同7920宗无症状感染在隔离管控中发现，其余在相关风险人群排查中发现。厄瓜多尔一间监狱发生骚乱，最少12人死亡。内政部长卡里略话，事发监狱位于南部城市昆卡，骚乱在凌晨时分发生，导致最少12名犯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卡里略又话，骚乱是因为囚犯帮派不和引发。目前警方及武装部队已经进入监狱维持秩序。厄瓜多尔的监狱系统长期面对在囚人数超出上限以及经费不足等问题，当地去年多次发生监狱骚乱，大约300名犯人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日间炎热。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3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232点，升193点，总成交金额73亿9000多万。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李宁67.35元升6.5元，阿里巴巴112.3元升2.6元，腾讯控股386.6元升8.2元，美团160.6元升5.1元，京东集团237.6元升8.6元，比亚迪股份233元升7.8元，友邦保险82.7元跌3.5元，联想集团8.78元升0.6元，网易153.5元升6.9元，中国平安56.3元跌2毫。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4，日元122.47，瑞士法郎0.926，加元1.252，人民币6.364，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06，澳元对美元0.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92。日经平均指数报27678点，升咗12点。港金报1799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5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入1923.19美元，卖出1924.04美元。 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沙田路啦。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道路事故呢仲系处理緊㗎。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一带挤塞，车龙排到沙田 Ivy 对出。沙砾公路嗰边呢车龙去到愉翠苑。重复多次，就系沙田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道路事故仲系处理緊。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去到沙田 Ivy 对出。沙砾公路嗰边呢车龙排到愉翠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呢一段咧，头先曾经有道路工程嘅，咁而家已经完成咗，车龙就排到狮隧口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仲系车多，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西隧十号窗方向九龙，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港台电视三十二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三十二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2022年4月4日，新增3709宗确诊，多111名患者死亡。 新一轮首阶段5000元消费券星期四起发放。 行政长官选举提名期展开，至本月16日结束。 乌克兰指俄军在布查真杀害平民。俄罗斯否认事件与俄军有关。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四月七号在星期四咧就会向市民发第一阶段的5000元电子消费券啊。咁啊，头先都讲到成个嘅情况啦，有四个平台啦，都系同上次嘅消费券计划一样嘅，支付宝香港啦、Tap & Go发住上啦、WeChat Pay Hong Kong 啦，咁同埋就系八达通都可以系拎到。咁见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喺网址度都提到话，呢个消费券嘅使用期限咧系七个月嘅，去到今年10月31号。咁即系话咧，佢嘅讲法就话，即系话每日大约用20多元咧就可以喺限期之前用晒啦，咁对大家嚟讲都系提供咗一个比较大嘅弹性。继续听大家嘅电话，点睇咧？有谭女士打上嚟，早晨。 早晨。 早晨，请讲。系。 系。咁我就喺星期六咧就收到政府送嚟嗰啲包，又有 防疫服务包系嘛？ 系啦。咁佢咧就话有嗰啲检测嗰啲剂喺度啦。咁。我拆嚟睇下咧，半隻中文字都冇嘅，又冇图片，又冇成咁咯。 咁我都唔識點做，我星期六都想做噶啦，我都做唔到。 即係你有測試包，但係個測試包入邊你揾唔到說明書，教你點做係咪咁？ 係啊，係啊。 佢有英文，但係係嘛？ 英文都冇噶，其實好簡單，喺嗰個面嗰度就講佢嗰個即係出產嗰、那個包嗰個地方啫嘛，都冇。 即係總之你揾勻成個包都冇，冇話跌咗喺個袋其他地方。 我揾唔到喎、啊，我唔知係咪我論盡啦，我真係揾唔到，咁我又唔知點做。 OK， 有冇话上网睇下啲方法啊？呢、這个方法 都我唔识呢啲嘢噶。 OK， 即系总之希望最好就喺啲防疫服务包嗰度有清楚嘅教法啦，无论图又好，中文字又好，究竟点样用呢一啲嘅即系快速检测嘅情况咧？咁呢个谭女士嘅睇法嚟嘅。咗陈女士，早晨。 喂， 你好，陈女士，请讲。 系，我咧就住公屋嘅，咁星期二。我要熄咗系咪先？ 系啊系啊，少少回音，熄咗会好啲，唔该。 咁我咧就星期六去攞嗰个检测包啦。咁我哋公屋下边有一张台，咁四个工作人员坐喺度啦。咁因为咧二月三月嗰阵时咧，我身边好多独居嘅长者嘅街坊，系自己确咗诊或者唔知道自己确咗诊。咁我咧都去探佢哋嘅。咁佢哋咧拎住嗰啲即系。之前嗰啲买俾佢嗰啲咧，日本城买俾佢嗰啲，佢撩撩到鼻嗰流血啦！ 我怼到好入啊咁。 系啊，佢根本眼又唔得啦，又唔识得睇嗰啲指示啦。你讲咗俾佢听，佢又唔记得啦。咁啊，有啲就中咗就好翻啦，有啲即系传啦传，哎呀碌到个鼻哥都流血啦，好危险啊！唔好话咁，我见住有啲人收咗嗰个检测包咧。佢拎咗出嚟，成袋唔要，成垃圾咁喎。 點解咧？即係佢哋唔識用。 佢哋即係佢哋某一啲嘅老人家嘅傳言咧，就話驗到政府唔理你嘅咧。佢哋攞咗咩咧？佢攞咗嗰兩包口罩，同埋攞咗嗰個蓮花清瘟嗰兩包藥。佢掉鬼咗垃圾桶。我話你唔好掉啦，你俾我啊，我教你啫。但我又唔敢去佢屋企喎。我约佢公园好冇人个地方，我教你整。但系我于是我就对住嗰四个人讲啦，我话你知唔知道，即系我哋嗰屋村好老嘅，咁我系属于后生嗰个啦。咁我话你知唔知道好多老人家咧，你俾呢包嘢佢咧，佢系惊嘅，佢唔识读啊。嗱，你坐喺度啦，我睇住佢哋坐喺度，全部有晒嗰啲楼宇嗰啲 number 噶。咁我话你妈妈， 即系你讲个袋上面有个留意 number 定系咩？ 唔系，即系佢嗰啲工作人员啊，佢会 check 噶嘛。 哦， 边个攞咗？嗱，譬如我咁啦，我系唔系佢派上楼啦？咁我信箱有一张纸，入边写咗我几多 number 咁啦，几多住户？嗱，而家呢个住户攞咗，咁佢攞咗我张纸噶嘛？佢可以直头 mark 话呢个住户咧系要人哋上门撩嘅，咁系咪啊？咁你咪收翻呢啲纸系你派俾我，我派翻我俾翻你啦。呢个系因为你俾嗰张纸佢，你先可以攞个包包嘛。我哋因为我哋就未去到65岁啦，咁啊冇得上门派俾我，我咁样啦。咁我就提佢咯，我话好多好多啲老人家匿埋，我就我自己呢层楼都好多。 Okay. 我话佢哋嘅心态咧，即系老人家嘅心态咧，就系、是、我有喉咙痛，我咪最多食佢个。嗰啲藥咯，戴嗰啲口罩咯，我真係唔撩啊，撩到我流鼻血啊！ 但你教完佢之後會唔會好啲啊？又你頭先話都 教佢哋，即係唔佢哋你教嚟，你幫佢撩差唔多啊 ！OK， 好啊，唔該曬陳女士，都係講到一啲佢接觸到一啲老人家就未必好願意用呢一個嘅快速檢測嘅咁啊。有關於咧即係個用法嘅問題，其實都可以留意翻咧政府一啲嘅宣傳片嘅咁。有陳先生打上嚟，早晨。早晨，陈生。 啊喂， 系你好，听到，请讲。 我就觉得咧，就政府做一个快速检测嘅行动咧系好嘅，但系咧第一就系太过急啦。 太过诶、有少少窒啊，听得唔系好清楚添。你话太过咩话？ 啊，你等等先啊。 好啊。 就太过急促啦，好。 太过急 ，OK， 好。 同埋咧，佢宣传。你单凭喺电视机或者心机咧， 就其實係唔夠嘅，因為好多人都要揾地方去開工啊，其實都唔係咁多人做住嘅單車或者做嘢事。 嗯， 我都唔知嘅，譬如我哋架但係攞電車票，我啲都唔知道咩嚟嘅，咩嚟嘅咁樣。 嗯， 其實係嗰個宣傳唔夠啦，又話最好就政府一手嘅。 O K， 不過陳生嗰個線路可能有少少問題，不過大概都聽到佢哋都話，即係成個流程太急啊，啲人可能未必知道派咗呢啲物資嘅情況。呢個陳生嘅睇法，繼續呼籲大家打嚟18723，講下你嘅對於計劃嘅情況，消費券又好，或者全民呢個快測同埋呢一個嘅防疫服務包等等，18723，聽下自己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羅乃圈，製作周偉業。 疫情改变了上堂的模式，亦都成为家长头痛的根源。孩子宅在家上网课，为人父母可以怎样面对呢？从事亲子教育工作的我呢，对这样的课题是特别上心的，所以读到这本《家庭里的素养课》就仿如发现宝藏那么兴奋了。 作者颜安秀是一位资深教师，亦都是两位学龄孩子的妈妈，她深深觉得生于这个时代的孩子要跟得上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父母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培养孩子的核心素养，那就是一个人为适应现在生活和面对未来挑战所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和态度。 没错，疫情改变了教育和学习的模式，亲子在家共处的时间长了，父母正正可以透过五个向度来到培养孩子享受学习和成长的历程。 第一是家庭信念与基础素养，引导家长打好孩子独立自主的根基。第二是家人相爱与互动素养，就是学习和家人的沟通与互爱，彼此欣赏。第三是智能成长与学习素养，相信是所有家长最关心的学习议题。讲到怎样做笔记考试，怎样看待分数成败。第四，阅读素养，怎样引导孩子享受阅读，加上和父母的互动谈话，带入比书本文字更丰富的观点和启发，给孩子这一份丰厚的阅读经历，是他日后能够振翅高飞的一双翅膀。 最后一部分呢，都是最有趣的，讲的是旅行素养，将旅行的地点变成亲子学习的场所，放手给孩子在旅程之中去看、去试、去尝、去摸、去对话，就是最好的教育。颜安秀的书浅白易读，每章都附有要点事例，处境是后疫情时代，真是一本切合时局同埋贴心实用的好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家庭里的素养课》，作者颜安秀，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疫情之下，啲交通工具嘅需求啊，客量都減少咗啊。咁啊，想同大家講下咧，有關於小巴嗰方面嘅情況。咁啊，其中見到咧，就立法會早前就通過決議案啦，就話將現行公共小巴嘅數量上限繼續係4350架嘅有效期係延長5年。咁見到都話喺疫情嚴峻啦，政府都話市民嘅出行習慣有所改變，而家唔係作出調整嘅時候。小巴業界又點睇呢一個嘅做法？佢哋喺疫情下嘅影響有幾大咧？同大家講下。有公共小型巴士總商會主席凌志強，早晨。 早晨啊，先生。 早晨啊，凌志強，講下政府而家立法會嗰度咧就話通過係繼續呢個公共小巴數目咧係4350架嘅。五年去維持，對於業界嚟講，這個有幾大幫助咧？係咪起碼嗰個競爭上面唔使再面對得咁大人嘅，定係點樣？李志強， 就係我哋1997年咧，我哋公共小型巴士總商會咧就北京邀請我哋上去訪問，佢就話50年不變嘅，咁政府就五年咧就調整一次，都係睇下有冇需要。通常都是维持4350这个小巴的数目在这里的。 嗯。 你哋都系欢迎呢个做法系咪？ 欢迎，欢迎。 整體嚟講，你哋喺疫情之下，不如因為有兩款啦，無論係紅色小巴，亦或係專線，即係綠色小巴，嗰、那個生意上面即係有冇話即係下跌幾多啊？嗰、那個分別有冇唔同嘅咧？客量上面， 紅色小巴同埋專線小巴都係430嗰度走出嚟嘅啫。 嗯哼， 就如果紅巴嚟講咧，如果疫情嚟講咧，我哋係得翻40%鬆啲生意到，專線咧就有翻50%到啦。坊間話有好多人都話我哋有啲紅巴啊，都擺咗好多車，因為咧由政府成日嗌人嚟在家工作啊，夜晚冇夜市啊，咁我哋係要調整嘅，紅巴就唔使話運輸署批准嘅，我哋擺車都可以擺嘅，唔係話一定要運輸署批准嘅，專線咧就要運輸署批准咯。 嗯，所以系咪短期内暂时都会维持啊？先你话40%左右嘅即系行车嗰个量，系咪都系咁啊？ 系啊，系啊， 红巴嗰度，我想知有冇话边嗰啲类型嘅长啲、短啲嘅，亦或系地区上面受到疫情大啲影响咧？定系另外日间同夜间嗰个嘅影响有冇分别咧？ 日夜间都有影响嘅，最影响得多咧就系夜间。因為佢冇夜市啊嘛，茶樓冇啊，冇戲院啊，冇酒吧生意嘅，咁我哋係做唔到生意，就夜間影響係最大。 即係冇曬嗰啲通宵小巴嗰啲咯。 30%嘅生意嘅啫，夜間又真係早更都唔會好好多，因為我正話都講過啦，在家工作冇學校，冇人翻工，咁咪維持翻有40%鬆啲咯。 嗯，紅色小巴咧，其實二月底可以加入嗰個長者2元優惠計劃噶嘛？有冇多唔多啲車係加入噶？ 有40%有40条線到啦。我哋個會都有成10条線係參與咗呢個2元計劃嘅。 嗯，即都幫到我都係嘛？ 幫到，因為啲人如果同個長者去搭車嘅，如果去搭巴士嘅。自己啲仔女冇理由走去搭其他交通工具噶嘛，而家咁啊就我哋攞翻一部分其他車輛嘅乘客翻嚟咯。 嗯，不過我見有啲講法又話參加2元優惠嘅話，你即係中間嗰個差額嘅補償咧，要冇咁快收到，係咪有啲咁嘅做法嘅？ 都唔係嘅，通常嚟講咧，佢好似專線咁做法嘅啫嘛。第日就過翻條數俾你噶啦。 O K， 廿 四小時又過翻條數俾你噶啦。 O K， 未必好大影響啦，呢、這個就係嘛？ 啊 ，O K， 就即係冇現錢收咯。如果有好多紅巴咧入油，你都要去俾錢噶嘛。如果有啲2元優惠計劃咧，佢有啲人咧就用咗八達通咧，就冇咁多現金流咯。 綠色小巴方面又點樣呢？據你了解，係咪個影響上面？我先見係咪頭先你就話紅色小巴生意係跌咗去到得翻40%到，咁綠色小巴就50%到，係咪綠色小巴都生意相對好啲嘅？ 綠色專線 喂， 固定嘅客源喺度啊， 有固定客源 ，OK 啊， 嗯， 即係多數都係做屋邨啊，或者博地鐵長途車去。屋苑啊咁样咯，咁啊佢嘅生意会好啲嘅。 嗯，有冇话啲营运商都有听过？因为你要俾啲绿色小巴嗰啲司机要即系出粮噶嘛，有冇话听到有出现困难嘅情况咧？ 有好多都出现困难啦，而家就希望政府啊俾上次咁样保就业计划俾我哋啲专线小巴咯。 嗯 哼，咁啊系帮助好多嘅，等我哋专线小巴又唔会炒紧而家啲伙计啦。啱啱啊！如果你冇嘅，佢都要辞退噶啦。佢冇生意做嘅，佢啲车都要摆喺度嘅。咁佢冇理由白白要再养多个人喺度啊嘛。冇公开个人啊坐喺度，我要出粮俾佢，冇可能咁嘅事啊嘛。 嗯，有冇话听过啲即系营运商都话啊，宁愿交翻个专营权出嚟啦，唔做啊咁，多唔多有咁嘅情况咧？ 我系听过，至少我上次都讲咗啊，有十几条啦啊。其实就唔止嘅，陆续都会有机会有嘅。如果疫情如果唔快脆回复我哋而家嘅现状咧，我哋真系好多专线都会摆翻俾佢做。红巴有啲都会做少啲车啦，譬如佢十架车嘅，可能我开4架，开5架车咁样做法咯。 嗯。 不過4月21日即係如無意外啦，都可能會即係開翻即係社交距離措施放寬翻嘛，到時可能人流又多翻嘅咯喎。會唔 多？我哋歡迎嘅，多翻人流嘅，咁又咪變咗多咗人出嚟搭車嘅，咁我哋咪多啲生意做咯，咪變咗，因為我哋紅巴係自雇人士嘛，多勞多得啊嘛。如果你冇生意嘅，佢就寧願唔做啦，車都唔租啦，所以我哋紅巴車主都好多都俾人交翻啲車翻嚟噶，因為佢自己都揾唔到食，佢點會同你租架車咧？ 我見到有議員話提議政府可以考慮將一啲固定班次嘅紅色小巴轉成綠色小巴，點睇呢個做法咧？ 我哋講咗30年都唔止噶咯，呢個問題，我哋嗰陣時講咗，因為佢話政府話咧咁多年都係講咧，又話因為好似專線咁樣攞翻出嚟投啊嘛。如果我哋做緊一條梗線嘅紅線，如果我哋投嘅未必同大財團咬到手瓜，咁我哋分分鐘自己做緊嗰條線都俾咗人做噶嘛，我哋咪唔制咯。除非你原本嗰班人做翻嘅，你俾翻嗰班人做咧，我哋贊成噶。我不嬲都系咁讲噶。 OK， 好啊，唔该晒林志强讲到喺疫情之下，绿色小巴即系专线小巴啦，同埋红色小巴都面对唔同嘅情况啊，生意嘅影响等等啦咁。嗱，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一啦，有宋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 早晨，请讲。 系主持，早晨。 系。 我正话听到咧，有位女士佢话收到个政府派嘅防疫包里边嗰个快速测试包咧，的确咧佢个一个大嘅白色胶袋里边咧蓝色字咧系全部都系英文嚟嘅。咁我建议政府咧，其实佢可以贴翻个中文系快速测试包，但系其实咧。如果打開裏面，因為我都翻工都需要做檢測嘅，先至係啦，陰性先至翻得工。咁我琴日已經攞咗出嚟用，其實都好方便，同埋喺個包裝裏面咧，25個獨立包裝裏面咧，其實係有張紙係彩色，係中英並重同埋有字圖文並重並茂嘅。咁所以其實就可以打開嚟用咯，咁都方便嘅。只不過市民可能佢冇拆開。开里边嚟睇啊， 即系个使用说明都清楚喎。听你咁讲，有彩色图 嘅成咁，系啊系啊，好清楚噶，图文并茂噶。 派嘅过程又如何咧？ 吓、 啊？派嘅过程又如何咧？佢咪亲身派俾你，定系挂喺门口定点噶？你见到？ 哦，亲身派俾我嘅，系啊。咁我本身我住公屋嘅，咁就系啦、啊。职员亲身敲门派俾我，派到去我门口度咯。 整体点睇啊？个服务包嗰个派法啊，同埋入边啲物资。 哦。其实我已经之前已经染疫过嘅，咁就佢有个莲花清瘟啦，咁我病嗰阵时候我都买唔到，所以其实佢派俾我嗰啲，其实我觉得已经好足够啊，比我自己原先有嘅已经系多好多，我都政府喺短期内派到呢一份嘢俾我，咁我其实我都觉得满意嘅，只系佢冇中文贴喺个胶袋度咧，啲老人家唔明，咁其实我都呼吁下啦，希望即系自己识得去做呢个快速测试包嘅朋友啦，关心一下啲长者啦，同埋屋企人，咁甚至乎自己啲邻居啦，尤其是系独居嘅长者啦，系、okay. 啊，可以教一下帮佢哋点样样用咯，因为。其实政府的能力都有限，人手都有限，即是帮下自己身边的朋友咯。 OK， 好啊，唔该晒宋女士，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宋女士咧就系讲到呢一个嘅防疫服务包啦，星期六开始派嘅，咁啊政府话7月7日咧就可以完成成个派发啦，咁就话。第一日就已經派即係處理咗咧，係過百萬份嘅派發嘅咯喎。咁頭先同大家講到咧，呢一個防疫服務包之後咧，亦都講到消費券嘅。咁啊，而家就話係4月7日第一期嘅消費券5000元咧，就有一啲個別啲八達通就分兩期派嘅。咁啊其餘嗰個3個平台咧，就會係5000元咧一次過咁樣去派啦。第一個階段啦，4月7日咁頭先都同有關嘅方面咧都傾到呢一方面啦。咁大家都留意住啦，如果咧有关于一啲消费券想了解更加多咧，其实都有个热线嘅，咁大家可以留意啦，就系1850001850000嘅咁。咁啊，同大家咧讲下天气情况，外面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39%，另外仲有一个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嘅。